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18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九。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城市副中心调研时强调，以北运河通州段全线通航为契机，持续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 北京中轴线申遗，开启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新探索。 丰台集中签约100个两区建设重点项目。 冬奥会两大赛区53项工程完工，开闭幕式场地国家体育场鸟巢10月完成改造。 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启动。 京城开始新一轮降雨，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城市副中心调查研究，他强调，实现北运河通州段全线通航是城市副中心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要以全线通航为契机，再接再厉，乘势而上，按照人文运河、生态运河、魅力运河的理念，努力把北运河通州段打造成城市副中心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金名片，持续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一同调研。蔡奇在座谈时指出，要高水平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通州堰防洪体系、萧太后河综合治理、灞河综合治理等环境配套类工程，实行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发挥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和运河沿线相关主体作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蔡奇强调，要加强内涵挖掘和宣传推介，提升大运河文化影响力，推进北运河综合治理工程，推进码头建设等配套工程，提高通航应急救援能力，有序推进京津冀通航一体化，严格实行绿色管理，合理控制游客规模，游船全都使用清洁能源，保证运河水质不受污染。蔡奇强调，要打好运河牌，提高城市副中心建设水平，统筹推进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重大项目，充分体现运河特色，用好环球影城外溢效应，抓实张家湾、台湖、宋庄特色小镇建设。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抓好督促检查，市相关部门和通州区及沿线各区要抓好落实。陈吉宁指出，大运河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支点。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各项任务扎实推进，工作成效应予肯定，要进一步深化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城市文化和生态品质融合提升，要进一步深化对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梳理历史文脉，讲好运河故事，助力大运河文化在新时代更好的延续、发展和传承。要进一步深化完善工作机制，共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编会昨天在福建福州举办。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和申遗研究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热点。据了解，北京市以中轴线为牵引，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果，重新修订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编制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推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将历史文化名城的范围覆盖到了全市区域。北京也将促进在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上的进一步探索工作。 丰台区两区建设开始发力， 一批硬核企业项目昨天签约落户丰台，100个项目集中签约，现场签约项目投资总额1800多亿元，丰台两区建设交出亮眼成绩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陈亮告诉记者，在落户利泽的过程中，从政府到管委会提供了一站式现场服务， 解决了我们搬迁过程中包括找楼过程中很多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过来了之后，办公环境有一个极大的改善，这个员工的幸福指数也提升了很多。 通过签约跟利泽金融商务区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将来会有很多业务陆续推出。 因为我们在海外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证券公司，它在30几个国家的交易所是有业务的，而且在9个国家和地区有分支机构。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建一个叫跨境的交易中心，因为现在有大量的海外和国内的投资者有这种跨境交易的这种需求。 包括银河证券在内，丰台区此次集中签约100个项目，现场签约项目投资额超过1800亿元。这些项目既有立足当下、凸显丰台自身优势的航空航天与轨道交通，也有瞄准未来、打造丰台新名片的数字金融，还有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新项目与大项目。其中，创新应用研究院就备受关注，它将聚焦前沿卫星遥感数据应用领域研发，突破卫星互联网和大数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中关村瑞辰卫星创新应用研究院院长尹文军介绍说， 卫星大数据的整合和智能化处理是很多领域的卫星创新应用的这个核心点，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基础的研发和产业应用，下一步会推动这个研究院继续扩大它的应用范围，比如我们有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管理到应急。 此次签约项目涵盖金融、科技、外资和平台4大类，许多企业和项目都是领域内的创新领军代表。丰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石翔说， 随着两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丰台区的空间、产业、政策和环境等优势全面释放，投资环境不断提升，投资活力持续激发。今年上半年，全区新引进企业8086户，同比增长84.4%，一批高质量示范型项目实现了签约落地。 新闻广播消息，明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200天的纪念日，冬奥工程建设正在有序推进。截止到昨天，由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北京极岩竞赛区冬奥工程共计57项，已经累计完工53项，剩余4项计划今年也将全都完工。承担开闭幕式的国家体育场鸟巢的改造工作计划在10月完成。北京极岩竞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去年年底已经全面完工，经过了赛事活动全方位的测试检验。冬奥筹办进入全力冲刺、全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 由北京冬奥组委主办的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昨天启动，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同时设立。北京冬奥会赛前每周六和赛时每天，徽章交换中心都将组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为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特别推出的奥林匹克格言徽章、奥林匹克价值观徽章和徽章交换中心纪念章当天开始发售。王府井工美店早上一开门就涌入了早已排队等待的徽章收藏爱好者。夏先生还替外地的冬奥徽章收藏爱好者带货。 你买了几个？ 6枚，我也是帮别人也买，外地的。 买到徽章的人们来到同一个展厅的另一个展区，徽章展览区。本次展览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60位奥林匹克徽章藏家制作的936个标准展盒，展出徽章9000多枚，是目前为止最专业、最大规模的一次奥运徽章展览。展板上有张伯清小朋友的杯子徽章。 你今年几岁呀？ 98。 你觉得这个奥运徽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对你来说， 不仅它能去交朋友，而且它还能去了解一些关于奥运的知识，去了解体育。

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